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，我是主持人文玉。 大家好，我是江川，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。 今天学习第26课，重点语句是 次は頑張ろう， 下次努力吧。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，今天日语考试卷子发下来了。下课后，安娜发现同班同学罗德里戈垂头丧气的，好像很失落。 好，下面我们来听第26课的绘画，重点语句是 次は頑張ろう， 下次努力吧。 ロドリゴ元気がないね。 試験ができなかったんです。 私も60点でした。次は頑張ろう。 好，我来讲解一下。安娜说 ロドリゴ元気がないね。 罗德里戈怎么没精神啊。 ロドリゴ 是称呼罗德里戈的说法，因为安娜和罗德里戈已经很熟悉了，所以没有在名字后面加上 三，元気 是精神干劲儿的意思。 な 是表示主语的助词。 ない 是 ありません 没有的较为随意的说法。 ね 是助词，表示向对方进行确认。 ありません没有的比较随意的说法是ない，词形完全不一样啊。 是啊，あります有这个词的变化是不规则的。あります的ない形是ない，请大家注意。罗德里戈回答说 試験ができなかったんです。 考试没考好。 試験 是考试， な 是助词， できなかった 表示动作完成的不好，它是 できませんでした 没做好的较为随意的说法。 做得好的时候该怎么说呢？ 用 できます 做得好的过去形 できました。 做得好做得不好的对象用助词が来表示。 んです 是对状况或理由进行说明时使用的说法。んです前面的动词要用普通体。 什么是普通体呢？ 词书形或是他形这样的随意的说法叫做普通体，相反郑重的说法叫做礼貌体。 怎么来辨别呢？ 礼貌体的句尾接续有 this 或 must， 如果是过去形，那么句尾接续有 でした 或 ました 的就是礼貌体。 哦，我知道了，できませんでした是礼貌体，できなかった是普通体。 对，好，我们继续来看绘画。安娜说 私も 我也一样。 私 是我， も 是助词，意思是也。 60点でした 考了60分。 60点 是在数字 60 后面加上了 点 分，加上点之后60的发音就发生了变化，请大家注意。 でした 是句尾表示郑重语气的 です 的过去形。 满分100分的考试，安娜考了60分还很元気有精神呢。 嗯， 对了，六六和十十合在一起就是60，对吗？ 对，十 十 前面加上二， 你 就是 你十 二十，三十是 三十， 四十 四十， 五十 五十， 六十 六十， 七十 七十， 八十 八十， 九十 九十， 一百 百， 一百的发音很难啊， 请跟着录音一起来练习一下。 百。 好，我们接着来看绘画。安娜又说 次は頑張ろう。 下次努力吧。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。 次 是下次，指下次考试。 は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。 頑張ろう。 努力吧。它是 頑張ります。 努力的活用型之一。在这里表示呼吁罗德里哥一起努力。有时也可以表示自己对自己说要做什么事。 好，我们再来听一遍第26课的绘画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次は頑張ろう。 下次努力吧。 ロドリゴ、元気がないね。 試験ができなかったんです。 私も60点でした。次は頑張ろう。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，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永阿卡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。 今天我们学习了頑張ろう这个动词的活用型，我还想再详细的请教一下。 好，我们请德永老师来讲解一下。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。 德永老师说 頑張ろう， 努力吧，是叫做意志型的动词的活用型，表示说话人的意愿，也可以表示邀请或催促，对长辈不能使用。我来说明一下怎样把动词的 must 型变换成意志型。首先，如果 must 前面的音节的母音是 a 的话，要把 must 变成 you， 例如 食べます， 吃变成 食べよう， 吃吧。如果 must 前面的音节的母音是 e 的话，则有两种变换模式，一种是把 must 变成 you， 起きます， 起来，变成 起きよう， 起来吧。 します， 做，变成 しよう， 做吧。另一种是把 must 去掉，再把前面的音节的母音 e 变成 o 加上 u， 短句里出现的 頑張ります， 努力就属于这一种，变成 頑張ろう， 努力吧。写的时候写成が、ん、ば、ろ、う这五个假名，但是读的时候要读作 頑張ろう。 不过 来ます， 来是一个例外，要变成 来よう， 来吧。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。 接下来是声临其境，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。 这是婴儿大声啼哭的声音吧？ 对，用日语说就是这样的。 おにゃおにゃ， 幼儿的哭声这样来形容。 嗯嗯。 声临其境，今天给您介绍了 おにゃおにゃ 和 嗯嗯。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。 又哦。 罗德里哥考了80分，比我高多了，真是白替他担心了。好，听众朋友，第26课就学习到这里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次は頑張ろう， 下次努力吧。 下节课安娜要到小英住的地方去玩， 欢迎您到时收听。